下方背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度永恒的世界变化的脚步，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将对冀晋辽黑苏闽鲁豫湘粤琼川桂宁等30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文化部严肃查处恶搞《黄河大合唱》等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视频，下架4000条恶搞视频，同时督促各网站严肃对待经典革命题材文化作品，尊重历史，礼赞英雄。全国31个省市区完成省级人大、政府、政协三套班子的环节，此外31省份的省级监察委主任也产生。近日，国家网信办等6部委联合整治炒作明星绯闻、隐私和娱乐八卦等低俗之风，对卓伟粉丝后援会等专事炒作明星绯闻、隐私的账号进行永久关闭。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比上一年减少1289万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77元，比上一年增加894元。经民政局核定，2017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4亿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3018.7亿元。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促进微博客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中国、加拿大、美国等国的古生物学家在北京联合宣布，在一枚距今约1亿年的白垩纪琥珀中，首次发现了一只几乎完整的小鸟。国家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政银企合作扎实推进返乡创业工作的通知》，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返乡创业。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或许明日太阳西。 淡淡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人的是我的双眼。 1989年的电影《阿郎的故事》主要讲述了母亲出走，父子相依为命，破裂的婚姻造成了孩子的痛苦，以及父亲对往昔过错的追悔。而歌曲《恋曲1990》便是电影的主题曲。当罗大佑的歌声响起时，伴随影片的剧情十分应景，令人潸然泪下。多年前看过这部电影，至今听歌回想起来都会有揪心的感觉。 承认这么说，注定等待。

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油耗几乎成为了所有购车消费群体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很多老司机都说民营的确有劲儿，省油还便宜。那问题来了，那么这些油是从哪儿来呢？按照国家规定，民营油站的油必须从中石油或中石化那里购买，所以油品上与他们都是相同的。而且私人加油站也不是谁想开就可以开的，要经过很多部门的申请同意。但也会有个别民营加油站会采购许多地方上的炼油厂，如果是小的地方炼厂，原料采购原油质量不是很好，炼制的工艺也不成熟，为了提高辛烷值，在违规添加各种助剂，这样的油品质量是难以得到保障的。那民营油站的油为什么会便宜呢？面对国营品牌的压力，如果不便宜一些，私营加油站根本就干不过国营加油站，只有适当的降低油价，多做促销活动，才能吸引车主司机们的关注。私营加油站很多都是直接在地方炼油厂下属的石油公司进的油，然后直接销售，而国营加油站从地方炼油厂拉回油后，必须先拉回自己的油库，然后加油站再从油库里进油，然后再销售。相较而言，私营加油站减少了很多中间的运输人力等环节，从而降低了拿油的成本。在如此高利润的情况下，即便降一些价格作为促销活动让利给车主，私营加油站的老板的盈利也是很可观的。私营加油站靠谱吗？这得看你的运气了。虽然私营加油站的油质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黑心商家为了利益最大化，就搞起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比如用特有的技术把加油机的系统调整，你加了50公升，其实加的油箱的只有48公升，这种情况车友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可以开出来。同样的驾驶习惯，为何就比国营加的油跑的公里数要少呢？有些加油站地下储油罐就只有一种油，明明只有92的油，但加油机会连95和98，其实在有的个别的加油站加到的都是92号汽油。这种情况下，由于油品问题导致的车辆损坏是很难界定和取证的。为了保障你的车少出故障，使用年限长一些，还是选择大型的正规的国营加油站加油更让人放心一些吧。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国家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政银企合作扎实推进返乡创业工作的通知，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返乡创业。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朋友别哭，由吕方演唱，收录于吕方1995年五月发行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当中。歌词以非常朴实带有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曲调和歌词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而歌曲中透出的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让唱过或者听过这首歌的我们不由得从心里涌起阵阵暖意，也会想起在那段岁月当中一起奋斗的友谊。

不是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可以回家跟亲人团聚，比如许许多多的春运人员，大年三十甚至是整个春运期间，他们只能和父母孩子打个电话视频一下。除了列车人员，还有车辆的司机、票务人员、空姐、地勤人员，他们也不能放假。环卫工人、交警、电力抢修人员、电力人工客服，为了更多人安全回到家中，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团圆。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屏住了呼吸，想沉入深海，凝视你竟然每一句对白，怕一眨眼一切都不存在，连做梦都有现实来阻碍，让一通电话任你去一猜，要你去感觉我内心摇摆，不过几天你就清醒过来，偏偏我痴心难改。心荡漾，余情未了的心荡漾，记得你微笑时的脸，让我有勇气孤单。呼吸荡漾，如果我什么都保留，更让你魂系梦牵。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不是对谁都如此久，只可惜你无缘分享。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是我想要给你原谅。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

风雨，老醉人茫茫。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